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5集。沈觉低头看自己的脚尖，忽然想起来京城少女都喜欢编香囊，绣楼底下走过自己心仪的郎君的时候就拿香囊丢他，从此眉间心上一辈子都不忘。他心里浮起一种隐秘的心思，好像夏侯恋送了他香囊，从此就是他的人了。浅笑浮在嘴角，他说， 好，我要兰花香呢。 蜡烛在烧，红烛泪滴下来落在碟子上，慢慢干涸成一瓣瓣小花。百里渊望着那蜡烛发呆，红色的烛身和黄色的烛火都模糊了起来，晕没了边界，变成一团奇丽的光晕。他想，他当年为什么会遇见那熏生呢？仿佛是命中注定，天命的鬼魂拉着他的手去园子里，去逢见那熏生。就像他是天命的恶鬼，最后要克死父母兄弟，家族除了他无一幸存。他再遇见池燕是很多年后的事儿了，他已经是百里家的阎罗，所有刺客对他俯首。他第一次把极乐果的生意扩展到紫金关，紫金关的地头蛇不听话，想要吞他的货，还想杀他的人。他发了怒，把他埋在雪地里，只露出一个光溜溜的脑袋。他看见他哭得涕泗横流，结成冰挂在脸上。第二天早上再去看，他已经冻成了冰块，脸上还是那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他让手下人去办事，自己去城里玩。他就是在那里看到了池燕，他也可怜兮兮的，裹着很破的灰羊皮袄，刹那用破布缠着配在腰间。他买了一个硬馍馍，站在一家客栈屋檐底下吃。他看起来已经有20多岁了，可是还是一副孩子的表情，和当年一样。他躲在人潮里面看他，他在看街上玩耍的小孩。小孩摇着拨浪鼓在他面前穿来穿去，有人推着牛车从他跟前走过，上面堆了好多牛羊皮货。阳光洒在地上，疏疏淡淡，朔北的太阳不烈，永远寡淡的像白水，照在身上没有感觉，但是因为有一层灿黄的颜色，仿佛就能让人暖和点似的。人潮在他们之间穿梭，他们就像两块礁石，保持着一种不存在的默契，彼此都没有动。大街上热热闹闹，所有人脸上都有微笑的神气，但和他们无关，他们只是旁观，是局外人。他想，真好啊，他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和他一样孤独。阿厨卸好了妆，提着裙子走过来，没有红脂白粉，他有一张匀净的清水脸子，一双淡如远山的长眉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还有一点浅淡的红唇。阿厨蹲在床边上问他好点没，他没有回答，伸手摸了摸阿厨的脸，问道， 阿厨姐姐卸了妆好看。 阿厨捂着嘴笑起来，刮了刮百里渊的鼻子， 就你嘴甜， 比那个沈觉还好看。 百里渊说， 说的好像你见过他似的。 阿厨笑眯眯道， 哎，小心被东厂贩子听见，抓你过去炖汤喝。听说宫里的太监最喜欢抓小孩炖汤了，小孩肉嫩可以美容养颜，说不定啊，沈公公就天天炖小孩吃。 阿厨姐姐，以后不要化妆了。 为什么呀？我还得做生意的，不化妆怎么行？ 阿厨歪着头看他， 不要做生意了。你们是不是有书笼的规矩？我有钱，我帮你。 百里渊掏出怀里的荷包，倒出很多金刻子，哗啦啦堆在床上。阿厨看得目瞪口呆。 我的天爷，我认了个财神爷当妹妹啊。 他使劲晃了晃脑袋，把金刻子装回百里渊的荷包，塞进他的衣襟。 且好好藏着，不许拿出来，万一贼人看见了你就没命了。天老爷，你家是做什么的呀？ 我家是卖药的。 百里渊说。 卖药这么挣钱？哎呀，上回有个生药铺的老板来听戏，我嫌他长得胖没看上他。 阿厨扼腕叹息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都是造化。来来来，快起来，我们放灯去。 阿厨把百里渊拉起来，暂且穿上脏了的西裤，系上裙子，最后裹上猩红披风，拉他去院子里。迟燕站在那儿，提着天灯油纸的边角，已经等了他们好一会儿了，肩膀上脑袋上都是血。阿厨兴冲冲跑过去，提起墨笔在油纸上写心愿。百里渊在一边看，阿厨写的是 挣大钱，找一个有钱有势长得俊的男人，赎身当姨娘。 他没看迟燕写的，他不用看也知道迟燕写的肯定是找到弟弟，弟弟平安之类的。弟弟弟弟，他真讨厌那个弟弟，他要尽早把他找出来，把他杀掉。迟燕只可以有妹妹，不可以有弟弟。 好了，到你写了。 阿厨把笔递给他，百里渊拿起笔，在黄澄澄的油纸上写他的心愿。阿厨呆呆地看着，喃喃道： 阿渊，你的字儿好好看啊。 他的字的确是三个人里面最好看的，笔走龙蛇，有种睥睨天下的气魄。迟燕把火点燃，孔明灯迅速膨胀起来，离开地面上仰着脑袋看的三个人越升越高，熊熊的火焰痴痴地烧着，孔明灯在风里慢慢转着飘远，火光烫过百里渊写字的那面，迟燕看见了他的愿望。 阿渊要和燕池哥哥、阿楚姐姐永远在一起。 人都就位了？ 夏侯恋低声问。他躬身蹲在暗巷中，黑色夜纱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，只有腰间的雁翎刀在身子不经意的移动间露出闪耀的光泽。他的身后挨着墙蹲了两列番子，约莫有50号人，所有人一动不动，仿佛黑色的石像。 都就位了，一共300人，随时待命。 长班答道。 好。 夏侯练道。人声顺着晚风送过来，高低起伏的吆喝叫卖声混成一片。这里是西市大街，往北走300步就是皇城根，皇城根脚下是京城最繁华的马市。夏侯令抽出雁翎刀，刀背抵着胳膊肘伸出去，正亮的刀身映出主楼牌坊的影子，乌林瓦，灰白门柱，两边各一块砖雕隐蔽。跑堂的站在门楼底下迎来送往，大冷天的只穿了件短袄，脸蛋儿却因为跑个不停热得发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